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北京音乐最快乐摇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你就是喜欢听北京音乐最快乐摇。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雨允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群星演唱的《心愿》，那英《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》， 只想在听 小琪《东京爱情故事》，苏芮《泪流在胸口像一场雨》，钟镇涛《让一切随风》，齐豫潘越云演唱的《梦田》， 用它来种什么， 水木年华《一生有你》，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 张学友《情网》， 我越陷越深越迷茫， 蔡幸娟《缘分》， 缘分缘分只怕有缘没有分， 费翔演唱的《雨中徘徊》， 在雨中找寻你，找寻你的行踪， 李玉刚《刚好遇见你》， 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， 萧亚轩《爱的主打歌》，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， 李健《车站》， 当列车飞奔下一站的爱恨离别， 蔡琴《你的眼神》，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 汪峰《像梦一样自由》，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 丁薇《女孩与四重奏》， 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闹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群星演唱的《心愿》。 爱深处不胜寒，悠悠不眠愁， 不堪回首往年少，人间难预料，我将烦恼若是偏淡红颜笑， 天涯人悲欢皆梦，寂寞里知己难逢，无奈是 伴随风月朦胧，莫辜负似水柔情。 在水一方歌声 随着落叶擦肩而过，多少年日升月没，转瞬间过，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，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，而我的梦深藏在哪里有甜蜜的幻想，前世你和我，但你却说太遥远，梦已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，只想再听算太过奢求。 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。只想再听你说，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。真的只想再听你说，在你心中我算什么？给我一个答案，算不算太过奢求？难忘记熟悉的轮廓，期望能再紧抱着我，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。 这是一首那英的老歌，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。下面我们来听陈奕迅经典的粤语歌《孤独探戈》。 你可知道石头要几多眼泪才被冲走？你总知探戈失手，你可知我背后有几多冷汗缠着你流？如共你再错失半步，便是我的尽头。明白没有？在悬崖上哪可退后？你要转左，我不会行右。看着自己的影像摇曳跌宕，仍然优雅地盲目。都明白没有？任何难度我都接受，我会痛惜你最深好友，逼着自己的心脏强烈跳动，但求跟你伴奏。残酷够，恩慈未够，离别无别遗漏，团聚够，裂痕未够，凭什么换对手？抱上追不到的一个木偶，我一跌一碰，碰地毡不懂痛楚，任由你践踏，强迫你回头。我又想过复仇，至少可制造留下理由。其实我怕说声再会便是世间尽头。明白没有？在悬崖上哪可退后？你要转左，我不会行右。望着自己的影像摇曳跌宕，仍然优雅地盲目搏斗。明白没有？任何难度我痛惜你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群星演唱的《青春同路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辛晓琪演唱的《东京爱情故事》，这是日本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。 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，过

么多年，你还在我的身边。那一天，你微笑的像天边的雨，你慢些走，我用奔跑告诉你我不回头。乌兰巴托的夜，那么近那么近，连云都不知道。 泪， 是一首王菲演唱的《影子》，前面听到的是谭维维的歌曲《乌兰巴托的夜》。这一时段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钟镇涛的粤语歌《让一切随风》，千百惠演唱的《我们的幸福》呢，和齐豫、潘越云的经典老歌《梦田》。千千阙歌，希望有一首歌能够唱进你的心里。 5点到7点，两小时好歌超强放送，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导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快乐的 别被时间偷换成落寞。 爱与恨时刻牵绊着，谁也无法挣脱这枷锁。你和我来不及抉择，美丽的梦却已经褪色。 我们的幸福呢，曾经一直渴望拥有的，当心悲伤了变沉默了，才发现原来失去的太多。 我们的幸福呢，那些早已忘的承诺，当玫瑰谢了，爱枯萎了，整个世界仿佛瞬间空了，我们的幸福丢了。 重要吗？为什么非要争个结果？你和我本该快乐的，却被时间偷换成落寞。 爱与恨时刻牵绊着，谁也无法挣脱这枷锁。你和我来不及抉择，美丽的梦却已经褪色。 我们的幸福呢，曾经一直渴望拥有的，当心悲伤了变沉默了，才发现原来失去的太多。 我们的幸福呢，那些早已忘的承诺，当玫瑰谢了，爱枯萎了，整个世界仿佛瞬间空。 我们的幸福呢，曾经一直渴望拥有的， 当心悲伤了变沉默了，才发现原来失去的太多。 我们的幸福呢，那些早已忘的承诺，当玫瑰谢了，爱枯萎，世界仿佛瞬间空了，珍惜拥有才是幸福的。 千千曲歌，千千曲歌。 心里的一亩田。

是想去未来的路，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，在这曲折蜿蜒的路上体验生命。 是一首汪峰演唱的《像梦一样自由》。下周一早晨，千千阙歌将继续邀请您来听老歌。在下周一五点到七点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：李国祥演唱的《摘星的晚上》，杨洋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李瑞恩《一人有一个梦想》，苏永康。爱一个人好难， 请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。 金莎《星月神话》， 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？ 方季韦《想你想到梦里头》， 我想你想到梦里头。 郭富城《爱的呼唤》， 来深深抱紧我。 周冰倩《真的好想你》， 真的好想你。 张雨生天天想你， 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。 王明泉《京华春梦》， 我为情我一生落泪。 徐小凤《漫漫前路》，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波。 童安格《忘不了》， 忘不了你的泪。 蔡琴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 不是 请跟我来。 别说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丁薇演唱的《女孩与四重奏》，这是丁薇早期的作品，其中的提琴四重奏的编曲听上去非常精致，你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我们下周一早晨再会。 站得太久了，站得腿也麻。